见风所指，这时才从地上慢吞吞地爬起，头顶上发出了一个阴险的表情。唐柔遭了算计，对这阴险的家伙极为不耻，这次终于是动了真火，哪怕是之前被几大工会偷袭灭掉时都没这么怒过。什么话也没有说，唐柔竟然直接操纵着韩嫣柔迎着扑面而来的十数名居民冲了过来。然而赤月长矛的寒光所指却赫然是那边安然无事的剑锋所指。剑锋所指多少也有点被唐柔的这气势给害到，但是一看这十数名罪恶之城的残暴居民像一堵城墙一般列在自己身前，心下却是立刻镇定下来。这妹子倒是像罪恶之城的居民一样好战啊，只不过这个时候能不能跑掉都难说了，居然还不退反进，这看起来可真是有点愚蠢了。剑锋所指不为所动，眼看着韩嫣柔已与那冲的居民相撞，他可没想着离开，他此时心里还在计较着韩嫣柔身后的那个圣诞小偷。当然顺手把韩嫣柔给弄死的话，他也一点也不会介意。轰一声响，韩嫣柔又是出了一记落花掌，这低阶技能之霸道连很多高阶技能都不能比，这掌轰在人群当中气劲的波纹扩散开去，那轰一声响竟然像爆豆一般连绵不绝，人群中像是被丢进了一颗炸弹，顿时被炸得四分五裂，东倒西歪。剑锋所指一看也是大为震惊，这一掌能轰出这样的效果，这韩嫣柔的操作真的是比自己想象还要高一点。只是这一落花掌的确用得很好，但是想就这么冲杀过来却也没那么简单，因为那六级以上的等级压制，等级压制其实太高，落花掌原本犀利的吹飞攻击在这种颇高的等级压制下效率大幅度的削弱。这一掌轰的的确漂亮，但是却完全没有达到唐柔所预期的效果，他正想让韩嫣柔冲向前去不顾一切的攻击剑锋所指，却不料两道寒芒闪来，竟是两个居民已经朝他扑了上来。落花掌效果没能发挥到完全，许多被轰中的吹飞距离不够，于是原本在唐柔的料算会被撞翻的小怪结果却是安然无恙，此时自然已是朝他发动了进攻，而那些被轰倒在地的也是一个咕噜便已经爬起，身手异常敏捷。剑锋所指冷笑，这种情况他料想韩嫣柔不敢和这两个居民接战，否则下一刻他就将被十数名居民团团围住，那时那才叫插翅难飞。结果就见赤芒一道，韩嫣柔手中赤月长矛斜挑出去，偏偏就出乎剑锋所指意料的和那两个居民动上了手。剑锋所指怔了怔，但随即又是不以为然的嗤笑， 哼，愚蠢。 赤月长矛斜挑出的一道弧光正是一记天机，两个居民都是被挑起半空，紧跟着韩嫣柔伸手一递，一记龙牙正中当中一位，直接捅飞撞向剑锋所指。韩嫣柔跟在其后也是前冲了一步，挥手又是一矛正扎在另一居民身上，斗腕一甩，一道半圆弧划过，那居民被正摔到身后，冲击波泛起，倒是正把追围上来的一干小怪通通震翻在地。震惊了，剑锋所指这次是真的震惊了。天机挑空，在那等级压制下凌空不会太高，但这韩嫣柔在这样的一点时间里居然完成了一记龙牙和一记圆武棍，而且还都是那样的准确，这手速这微操再次让剑锋所指重新衡量了一把。闪身避过龙牙冲过来的居民，结果就见一团火焰般燃烧着的炫纹疾飞而至， 就在这被统飞的居民掠过剑锋所指身边的时刻，击到了他身上。旋纹炸裂，连剑锋所指都受到了波及。火属性旋纹的攻击本就是带一点范围效果的。原来不只是龙牙和天机，那个时间段里居然还放出了这记火属性旋纹吗？而且还控制得刚刚好，这炸自己一下应当不是巧合。这女人操作竟然这么厉害。剑锋所指心思转动，韩嫣柔早已冲到了他的身前，赤月长矛劈面打来，看来简直是要一矛把他拍成肉饼。剑锋所指却不会像那些 NPC 小怪一样容易对付，横跨一步已经避过了韩嫣柔这一击，跟着蹭蹭接连两步后跳。韩嫣柔的长矛正好是朝着他追来，接连两次结果却都是刺了个空。唐柔一震，争强好胜的他在这种情况下状态反而是大幅度爆发，无论是手速还是微操都比平时来得更加出色。这一记连突他自认已经接得相当迅速，却不想眼前这个对手像是早知道他会这样做一样，后一步就跳开了。唐柔这边操作早已经下去，如此手速下收势都是不及，这记连突照样使出后，在唐柔看来却像是被戏耍了的傻瓜一样。剑锋所指嘿嘿一笑，反手一记上挑撩了回来。唐柔想也不想就是一记后跳，结果扑一声却是被追来的圣诞小偷给了韩嫣柔一下。这小偷这时候仇恨当然也是在韩嫣柔身上，可没想着要借这机会逃走呢。方才倒地的大片罪恶之城居民此时也都已经趴地而起，锲而不舍地扑了上来。如此处境，唐柔竟然是比 NPC 们还要执拗，游子是要朝着剑锋所指冲来。赤月长矛一挑，一击天机划过，结果却又是被剑锋所指轻松闪过，身子半转，左手趁势一挥，霸道的落花掌结果却又是轰了个空。打不中，为什么打不中？唐柔不觉得自己的操作有什么问题，但是对方却好像总是知道他要做什么攻击似的，隐约间唐柔觉得自己好像应该是知道原因的，但是在这紧急关头却实在无法静下心去细想。此时他心中唯有一个念头，战。哪怕是自己最终被这诸多小怪围杀，也至少要拖着这个阴险的家伙一起去主城里复活。战意再度提升唐柔，拼命地操作下去，刺挑横扫，这一次他用的只是一些普通攻击，以战矛最慢的攻速，此时的节奏已经可谓是疾风般的了。唐柔的手速竟然又上了一个台阶，而为此做出牺牲的却是微操上的精准。这接连的三记攻击是不是都准准点到了剑锋所指，连唐柔自己都不确定。他只知道自己的攻击是朝着那个方向，剑锋所指的那个方向，自己要一路向前，死也要踩在这个家伙的尸体上死掉。基本的普通攻击结果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剑锋所指这一次再没有之前那样从容地躲掉，接连的三记攻击让他手忙脚乱，最后一记横扫干脆是没能躲过，被抡到了腰间，角色朝旁踉跄了两步。之前躲避韩嫣柔攻击时的从容自如竟然一点也看不到了。唐柔忽然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种战斗的手法是叶修曾经教过他的，熟悉技能，留意技能，而那个剑锋所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在刚才短短的一瞬间，唐柔、韩嫣柔施展了落花掌、天机、龙牙和元武棍四个技能，而后很快就冲到了他的身前。而那个时候四个技能都在冷却中，旋纹却是必须在击中目标的时候才能发射， 那么韩嫣柔这个31阶的战斗法师身上所能用的技能就只有一个连突了。那个剑锋所指正是判断清楚了这一点，所以才能准确地预料到那个连突。而这之后，韩嫣柔的技能一个接一个结束冷却，唐柔又是一个接一个的施展，正好是被算得很清楚的剑锋所指一次又一次地躲了开。唐柔的手速在此时反倒是帮了对手一个大忙，正是因为他手速快，用技能快，才能转瞬间就打完一堆技能，随后根据冷却的时间长短恢复，这才让对方有了判断的依据。这个剑锋所指也着实不简单，叶修教的这个法子唐柔当然有练，但这种判断的法子说起来容易，想做到却真的超难。唐柔目前还停留在多注意自己技能冷却的情况，还远没到能把对手的技能使用和冷却情况都在战斗中了然于胸。而这个剑锋所指不管是不是因为等级低技能少而占了便宜，但至少大家都是这个等级阶段，他做到的的确是唐柔完全无法做到的事。只不过这一次唐柔快速的三个普通攻击却终于是让他措手不及。普通攻击没有冷却，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剑锋所指却是没法用方才那样子的法子来预判了，结果在唐柔超快的操作下也立刻是吃了大亏。此时被扫出一个踉跄还站不稳，一道赤光闪到了眼前，天机。韩嫣柔的天机又一次到了，这一次剑锋所指就是料到却也来不及躲掉，被天机挑到了半空。元武棍赤月长矛直刺过来，将剑锋所指穿在了上面，朝后一抡摔翻在地，冲击波起倒是正好又把围上来的众小怪给撞翻在地。可是这一次唐柔对他的韩嫣柔护的却也不怎么周全，这么一会儿里他自己却也有被小怪打到。唐柔总算是击中了剑锋所指，但为此付出了代价却是极其惨痛。韩嫣柔在这一瞬间就被几只小怪给攻击到了，生命一下子就下去了三分之一。等级压制带来的不只是对伤害的抵抗，还有欺凌弱小时攻击上的放大，相较之下给剑锋所指的伤害就远没有这么大了，如此对号绝对不行。战斗法师固然是法师中的异类，拥有的 3.5 的力量成长和剑客完全是一个档次，但是在身子骨方面战斗法师却依然保持了法师的羸弱，2.5 的体力成长相比剑客 3.5 的体力成长就不在一个层次了。属性成长表示角色每提升一级后系统自动给予的属性，3.5 的力量成长表示每升一级会得到 3.5 的力量，而不同的成长除了在每次升级时得到的默认属性点不同以外，每一点基本属性所反映出的其他属性也不会相同。好比战斗法师和剑客在力量成长上是一样的，那么二者的物理攻击和防御以及负重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肯定是一样的，而二者的体力成长不同，那么即使是同在100点体力的情况下，战斗法师的生命和耐力依然要低于剑客，更不提在默认情况下战斗法师得到的默认体力点数要少，没有装备的情况下最终体力肯定是不如剑客。而说到装备，战斗法师是皮甲精通，剑客是轻甲精通，防御力上又差了一个层次，体力防御都处于下风，战斗法师又如何去和剑客去耗？更何况剑锋所指的等级更高，更何况 剑锋所指的对手只是他一个，而他除去这剑锋所指，还要面对着十多个凶残居民，以及那个已经耀武扬威起来的圣诞小偷。超级困难。但是唐柔却觉得比起战胜叶修来说，这至少不是一个眼下的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嫣柔挥手一矛，挡开了身边的几个小怪，掏了颗生命药剂吞下。极限的续航战斗就要掌握好吃药的节奏，从生命法力下滑的那一刻开始，就要有吃药的意识。叶修所教的，此时很清晰的都出现在脑海中。唐如知道这一战的艰苦，却愈发的专心起来。龙牙，赤月长矛之刺，从两个居民的身边掠过，直取剑锋所指刺去。翻身而起的剑锋所指连忙避过，韩嫣柔紧跟着一记落花掌拍出，迎面的几个小怪被轰飞，东倒西歪的，却是让他们身边的剑锋所指左右都无法闪避。剑锋所指连忙高高跳起，这一跳也很是精准，刚刚好让过了撞过来的小怪。眼瞅着斜下方的韩嫣柔此时是老大的一个破绽，剑锋所指的双手都已经握在了光剑上，眼看一个银光落刃就要落下，忽的心念一动，这一银光落刃最终的攻击指令却终于是没有下达。技能没有放，但是在完全成了操作下做出了起手，技能还是会进入了冷却。看起来是浪费，不过在高水平的竞技当中，这样的虚招假招却经常是有意为之。此时的剑锋所指却没有放虚招的意思，角色稳稳落回地面，却是在冷笑。 哼，想骗我上当，美女，你还嫩了点儿。 银光落刃下去可能会打到韩嫣柔，但是落出的冲击波却更会打到周围的小怪。刻不容缓的一瞬，剑锋所指猜到了唐柔的意图，是想骗他去抢那些小怪的仇恨。 你自己慢慢玩吧。 剑锋所指笑着，一个三段斩出去，不攻韩嫣柔，却是远远地退了开去。看到剑锋所指没有上当，唐柔的算盘落空，再看到这家伙干脆远远地避开后，更是意识到不妙。这个玩家太老辣了，和他玩游戏中的这些算计，自己真的是太嫩。或许自己只能是靠一往无前的操作了吧。韩嫣柔脚下是无属性炫纹的移动强化，手臂上是火属性炫纹的力量强化，状态鼎盛，豪迈的就朝着剑锋所指冲了过来。剑锋所指却多少已经摸清了他的打算和性格，只是游走并不去缠斗。韩嫣柔是有移动上的优势的，但奈何剑锋所指自由自在，而他却总是会被小怪们纠缠。有时已经攻击到了剑锋所指，却根本没法给予连贯的攻击。紧追而来的小怪，唐柔如果不去顾忌的话，最先倒下的肯定是他。饶是如此，剑锋所指的生命却硬是被磨掉了不少。但是剑锋所指却一点不见慌张，他很从容地吃下了一颗生命药剂，而且是当着韩嫣柔的面堂而皇之地吃给他看。